Mermaid de soia. New little something. Tu gato cocô, yeah.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Colosso Madonna. Tu me dá o nata. O cu é o tuxte.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石毅这是第二次看见宁宁跳舞，第一次的狼狈他还记忆犹新。这个酒吧大概宁宁以前常来，因为从他上台开始 DJ 就在一直耸动全场的尖叫。音乐响起的时候，石毅被周围的人挤到了最前头，如果不是因为撑着台边，他大概要直接趴在舞台上了。英明从舞台下面的升降台很慢地蹭上来，之所以说是蹭，是因为他整个人几乎是粘在了钢管上的。石毅皱了下眉，这舞跟之前英明靠着他跳的那支差别太大了，灯光打得很暗，晃在每个人脸上都很不清晰。石毅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，直到旁边有人喊出来才猜出来大概。女生性感诱惑的嗓音配上不断变换切动的灯光，舞台上的英明除了眼神依然透着那股石毅熟悉的犀利之外，几乎找不到半点让他熟悉的地方。无论是一直舞动的腰，还是那些尺度大到撩人的动作，当看到英明很慢地摘掉眼镜摇在嘴里的时候，石毅身边的叫声差点把他的耳朵给喊聋。英明一直似笑非笑地盯着石毅的方向，即便他现在人站在舞台上，却仿佛这支舞是专门跳给石毅的一样，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表情都直直地对着舞台边的这个人。如果说上次英明跳舞的时候是存着整人的玩笑，他这支舞就是真正意义的在挑逗石毅。那种把自身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张扬毫不收敛。他的舞并没有多娴熟，石毅高中就跟一群哥们看过不知道多少次这种表演了，甚至最疯的时候暑假特地跑到俄罗斯的边境，那种程度绝对不是英明可以比的。但是很诡异，英明的舞就是带了一种别人跳不出来的味道，他的诱惑里没有半丝弱化的东西，相比起一般的性感惹火，他的眼神和气场都给人一种夹杂着挑衅和挑逗之间的东西，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傲和冷，却更能磨起男人的欲火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石毅甚至想发火了，因为英明是故意的。他慢慢地凑到舞台边上，对其他人都视而不见，嘴里叼着眼镜的镜腿贴近到石毅的面前，然后扬起了一个冷笑。在石毅想要做出反应前，又急速地退了回去，隐在黑暗的灯光之中，只留给所有人一个舞动的影子。一直到这支舞结束，他也没有再走出那团黑暗。周围人都散去的时候，石毅还站在台边，他右手完全无意识地攥着拳，额上密密的一层细汗，不是因为兴奋，而是因为心虚。他很清楚，男人的身体总是容易屈服给摩擦的撩拨的。上一次英明对着他跳舞他起反应，是因为对方把他当作是钢管，所有恶意的摩挲都是直接蹭在他身上。身为同性，太过了解对方的弱点，只要英明想，他撩起石毅的欲火一点都不难。但是这次石毅是看到其反应的，甚至都不如上次一样可以用自己的意志给压下去。他现在几乎是僵硬地站在那儿，感觉所有扫过他的视线都带着几分调侃，分不清楚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已经无法掩饰了。一直到英明从后台回来，石毅都没有动一下。走到他面前的人一边还在喝啤酒，本来很常见的领口被扯开的跟深 V 一样。英明有点蓄意地撞了一下石毅，笑眯眯地问了一句， 怎么样？ 后者一时间没吭声。等到石毅终于压住那股想要咒骂的冲动后，开口时声音里的暗哑根本遮不住浓郁的欲望。 一鸣，你故意的。 英明点点头。 我就是故意的。 他一边说一边凑近石毅的耳边，语气里全是满满的遏制。 这才是我们这圈人的玩法。 灯光刚好从两个人的头顶晃过去， DJ 播放的音乐又恢复了一贯的喧闹狂热。英明带着几分叹息地摇了下头。 距离这东西不是你想拉就拉得近的，本来就不靠谱。 他抬头看了一眼石毅，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适合你。 人都有阴暗面，正如很多表象跟真正实质的内容都是截然相反的。石毅自以为自己看透了很多，接触了很多，但其实依然浮在这个社会的最上面。他看的或许比一般人广，却并没有他想的那么深。英明一直觉得石毅身边是需要有个人来给他把这些东西点透的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那个人会是自己。包括这时候他也不觉得该是他。可是一连这么几天下来，他心里看透了自己和石毅的关系，也慢慢地积累出了一股火气。凭什么这位大少爷还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这种接近可笑的友情，他却要在心里一再地告诫自己不能再越过这步雷池，不然两个人是一起万劫不复的。尤其是对方在他每次想要拉远距离的时候，就会仗着人在状况外，然后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地凑过来，满足了就潇洒地转身离开，留下他一个人去品味各种的所有纠结。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今天拉着石毅到这儿来，英明本来是抱着泄愤的念头，就算他和石毅之间不可能走到挑明这一步，最起码他这种心情也要让对方尝一尝才公平。只能看却不能吃，若有似无的还要一天到晚被撩拨，这年头做圣人的十个有九个是孙子。英明就算这辈子欠定了石毅，也不能就真的输到一败涂地了。不搭理石毅一直很僵硬的脸色，英明一瓶啤酒喝完了，扯着石毅就又回到了舞台上。从后台拿了一把电吉他，英明插上电源随手一拨，然后把话筒塞给旁边还有些发愣的男人。 今天你把这里的人都唱嗨了，酒水我全包。 瞬间满场几百号人一阵尖叫，石毅下意识的一皱眉。 我操，你疯了。 结果英明靠在他肩膀上笑了一下。 我没带钱。 石毅觉得今天英明绝对吃错药了，这种行事风格一点都不像他认识的那个人。但是不可否认，他体内那些从懂事开始就已经严格被分寸两个字框住的那点冲动，也因为这样的英明被挑了起来。俗话说得好，装疯卖傻，疯子多数都是自己疯给自己看的，能够这么疯一次也未尝不是一件挺痛快的事。今天就当是酒喝多了吧。打定主意豁出去了，石毅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吼了快一个小时的摇滚。他平时唱歌的时间不多，但是其实唱歌的水平并不差。唱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头都是晕的，大概是因为吼的声音太大了，除了自己身体里咆哮出来的嘶喊，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。印象里只有英明一直站在他旁边，稳稳地抱着吉他，偶尔彼此眼神交换到被对方眼底的那抹神采感染，然后微微一笑。 I don't wanna leave you, I just wanna please you. 乾いた声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. 熱を帯びた喉潤す、静かになって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.